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讲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又见面啦。因为二千靓歌再重聚咧，逢星期日嘅晚上，当然会喺九点钟新闻报道后咧就会开始。由而家到十二点啊，习惯啦吓，三个钟头，话长其实一啲都唔长。点解？因为我哋里边有好多靓歌，好多唔同嘅嘉宾会同我哋唱歌。我又唱啦 ，Vinny 又唱啦吓。Vinny 今日唱唔唱啊？ 今日唱和音啦、 啊。唱和音啦，因为点解咧吓？即系坚哥同阿 Vinny 咧最重要，因为今日嘅嘉宾多啊，所以咧 Vinny 咧就唱和音就啱晒啦。今日嘅嘉宾咧，其实一共有四个啊！哇，你话几多咧？即系一个。就一加三啦，可以咁讲啦。但系我就有少少真系庆幸啊！我望到你三位嘉宾咧，唔关你事啊。三位嘉宾个样，你哋依然生存翻到嚟喎。吓吓，OK 啊，做个介绍添啊，即系系咪讲到咁紧张啊？系噶系噶，即系我有少少担心，我见过啊。咁啊，第一位咧就系 Benson， 你好啊。 Hello Hello， 系啦，话你真系有幸即系继续可以喺度噶吓，仲唱歌添啊， 要传宗接代。 我有一个使命 系啊，咁啊，第二位咧就已经系嚟过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嘅 Karen 啊，龚柯韵。 Hello， 大家好，我系 Karen 龚柯韵。 化名咧， 麻辣 Karen。 系啊，麻辣 Karen 啊嘛，咁啊，即系都系同一班好朋友嚟唱个歌啦。咁佢嘅印象非常深刻啦，因为唱歌好好听啊， 多谢， 同埋咧好劲啊。 今晚都会带好多靓歌俾大家嘅， 一定要啦吓。如果唔系你一阵间咧，即系坐电单车就跌落嚟噶啦。好，跟住。又第一次嚟我哋嘅直播室唱歌嘅 Pinky 罗佩琪 ，Hello， 大家好 ，Hello Albert 哥你好，我系 Pinky 罗佩琪，系啊，我都觉得自己诶应该命硬啊，仍然系生存喺呢一度 啊，系啊系啊，咁啊点解会咁样讲咧？其实好得意嘅，今日嘅组合咧，我都觉得系非常之独特啊，因为系一个电视节目，电视嘅特辑。叫做二人三碌喎，我二人三足我就细个做过咧。好，始作俑者争啲跌死晒佢嗰啲嘉宾嘅，你有危。 好 ，Albert 你好，哇，真系 嗱，你有危呢个招牌咧，就真系如果你系一个资深嘅电视迷咧。即系好似我咁啦吓，因为我好细个就睇你喺 TVB 做主持嘅， 我都好细个听你唱歌喎， 差唔多啦。即系大家，即系以前你主持电视节目嘅时候，即系纯主持啦，又唔系唱歌。不过今日咧冇办法，因为你要带队啦， 系，所以今日都会唱几首歌献丑。 诶，唔紧要，你唔止诶，净系话诶献丑噶，你嗰啲。电单车技术咧，好似系咪有啲问题啊？ 嗱，我电单车技术咧，其实我六十岁先学电单车嘅， 系咯。 咁即系学咗即系然后考咗三次， 先至 pass。 因为其实我都算好噶啦，因为啲考四次先 pass。 系咩？ 后生 仔咁难噶？ 系唔容易噶。 咁你以前考车牌几次啊？ 咁咪一次啫。 哦，咁你 考船牌都一次。 哇、啊，咁你都同我差唔多。 考电单车牌真系比较 系好难噶，原来我好容易啫，我识踩单车就识噶啦。 啊，梗系唔系啦， 梗唔系啊。 最难喺个斜路打个八字嗰啲 咧。 咁、哦、你知啦，几难嘅，有阵时会跌低嘅。咁嗱，点解要考呢、這个即系电单车牌咧？因为我就系见到一架三个辘嘅电单车，有篷嘅。 系， 我觉得哇，呢个车几好啊，几得意啊，好想买，但系话要考牌，系一定要考电单车牌。 于是。 乎就去考电单车牌啦。 冇错啦，咁就要去考啦。 考咗先买定买咗先考啊？ 揸住个学牌去考，都买咗啦， 都买咗，一定要合格啊！ 一定要 破釜沉舟。 系啦， 点解咧？讲咗咁耐电单车，讲咗咁多三个辘，其实我再想叫阿李有毅咧，阿 Ben 咧，再解释下。乜嘢嚟噶？ 其实咧呢个节目嚟嘅，呢个节目咧就系用一架三个辘嘅电单车啦。咁其实我就会载住唔同嘅嘉宾，我会车住佢去到唔同嘅地方。譬如有啲去车到海边啦，有啲咧会车到去佢嘅旧居咧，啲车到佢啲学校里边嘅操场啦。 系 咁去即系怀旧，然之后咧系倾下佢哋心底里边嘅说话。 系啦， 咁然之后就系、是、其实系一个访谈节目，不过喺三个辘里边进行。 哦，即系每个人咧都要喺你后边咁样嘅。我可以快啲噶嗱，咁於是乎咧，佢就攬住你條腰嗰啲啦。雖然你條腰粗粗地，不過咧佢照攬噶嘛，係咪啊 ？Albert， 你真係有所不知啦。而家電單車唔使攬腰， 係啊， 全部後面有個掹手掹實噶啦。 咁、哎、我唔玩咯。我都曾經諗過考過，如果係都幾好啊，係咪？即係好似以前我睇粵語長片咧，阿林鳳咧就攬住阿謝賢咁樣啊嘛。係個越開得快，個越攬得實噶嘛。 啊，咁啊係，即係好似天若有情嗰啲咁樣 冇錯啦。不過你。又唔会噶，因为你呢个节目咧系一个即系宗教嘅节目嚟嘅， 系一个福音性嘅节目。 福音性节目， 咁啊，所以变咗系一个我哋系去唔同嘅地方，等啲嘉宾咧，即系佢可以讲翻自己一啲嘅见证啊，佢自己一啲嘅谂法啦。咁、我觉得真系几好嘅一个。 讲乜都得啦，尤其是即系如果直播室里边讲咧。即係比較拘緊啲啦，係咪啊？你話望唔到個天嘛，望唔到天父嘛，你喺郊外咧就掂啦，去海灘啊咩去，即係去邊度咧就有邊度嘅情懷。 冇錯。 咁、今日咧即係除咗就兩位女仔係即係坐電單車後邊啦，有一個咧就係、 是、 負責拍攝嘅，你真係好嘢，你又叫阿 Ben 啦，阿 Ben 个身咧叫做 Benson， 系 OK， 阿 Ben 个仔 Benson， 你喂，哇！一阵间慢慢同你倾，你做导演啦吓，即系叫埋人哋拍，喂，真系点搞噶？见到个老豆喺度咁样左摇右摆，就打晒八字咁样吓，即系吓 惊噶， 惊噶，惊惊乜嘢？惊咩？ 惊个诶，其实最惊系，即系我觉得如果自己揸都冇咁惊，系睇住佢揸先惊，因为佢仲要车住嘉宾。 系啊，又惊个嘉宾跌咗落嚟， 惊个嘉宾跌咗， 佢仲唔知板咁喺度讲嘢啊咁样。我真系见过有人系，而家以前嗰啲真系咁噶，跌咗后边跌咗唔知道噶，系啊，向住一路系啊，走咗好远先，咦，点轻嘅？即系嗰啲。不如咁样啊，嗱，同你定一定惊啊，大家唔好惊，讲笑啫吓。Ben 嗰啲技术唔系咁差嘅，我估即系起码都咁耐都冇嘉宾跌落嚟啊，系咪？咁可以我哋揾啊，即系上过嚟好有经验嘅公柯云啊，马拉 Karen 啊，唱只歌定一定惊先啦，等佢哋轻松啲，好 冇？好啊 ，OK。初恋？ 哇，系初恋都可以，即系喺个电单车上面讲都唔错，系嘛？因为真系个好多人谈恋爱咧，就系、是、坐住当年佢个男朋友嘅电单车嘅后边咁样开始嘅。 想不厌，遥遥共他见一面，那份快乐太新鲜。我一夜失眠，仍只审你言，问为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着是默默默着那目光似电，那刹那接触已令我都癫。分分钟都渴望跟他见面，默默地主偶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捧着叶绿上几天，快乐的感觉飘上面。一个初恋，爱恋没经验，今天初发现。遥遥共他见一面，那份快乐太新鲜。我一夜失 难切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指点，那刹那接触要令我多点，分分钟都渴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一路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初恋，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初恋。 呢把初戀嘅聲音唱初戀係好適合喎， 多謝。 咁我揾到 Karen 啊，咁啊 Karen 咧，其實有一個職業歌手嚟嘅，已經好多年添嘅， 係冇錯，十三年我嚟，唔係 真係， 我真係出道係2007年， 哇， 馬來西亞出道， 咁耐啊，出咗道先至過嚟香港嘅， 嗯，係啦，我2010年就過嚟香港， 可惜而家今日咧唔係電視直播啦， 點解？ 如果電視直播咧，就可以俾個 close up 你，咁然後咧你就講下點樣可以，你食咗啲乜嘢嘢，係咪即係嗰啲叫做防腐劑啊？係咪馬來西亞出㗎？系咪榴莲系会原来咧系圆润圆润边噶个样，咪真系哇！喺佢出咗一度超过十年咧，佢真系好似初恋个嗰啲小朋友咁样样嘅， 仲系榴莲喺嗰个阶段， 系直情系榴莲咯，所以食榴莲咯， 所以食榴莲系可以帮榴莲帮住护肤嘅，同埋把声都会靓啲嘅。 系啊，哇！我咁啊，而家咧又越嚟越多都唔同嘅，你究竟系食猫山王啊，抑或系黑刺啊？ 啲又食啊？诶 ，Albert 哥系 我啱啱食完。翻嚟我唔係專家，我中意我 OK 食嘅，但我喺香港嘅人唔會特登走去攞啦。咁但係一去到馬拉咧，我就食噶啦，一定食噶。 咁你今次有食過啲咩啊？ 黑刺咯， 黑刺，多謝。 但係我即刻喺台上面黑刺，左手黑刺，右手咧就黑貓山王。 真係平好多嗰度。 係啦，平好多，即係可以大著啊， 飲飲 啊，方體啊，直情。但係我都係中意食黑刺。 係 啊，有少少即係多啲苦澀味。 係， 即係中意嗰種。特別嘅，誒好難形容嘅，即係如果唔中意食榴蓮嘅，咦？ 下次買啲喺直播室食啦。 哇！唔得啊！千祈唔好啊！下次嚟啊，你廣播道理都唔好上嚟啊！好犀利嘅嗰陣味，即係如果你唔食的話，我哋食嗰啲唔怕噶嘛。 嗰啲穿透力 好勁，係 啊，穿透力啊，冇。 下次我哋組團啦，係 啊，組團 可以再去。 你係 Karen 帶我哋去馬來西亞啦， 係一定要啦，一定要啦。 係啦，咁啊，真係而家好犀利嘅呢一種係。魔鬼食物嚟嘅， 系中毒啊！话 咁啊，头先同我哋唱嘅初恋咧，呢只歌咧就真系犀利啦吓，所以好似你个人一样啦吓，永远都唔会老嘅。咩意思咧？呢个初恋咧系当年我做即系初初做 DJ 嘅时候咧，就爆红嘅。好嘅，咁我哋嘅初恋之后就讲热恋咯，热恋边个嚟？边个？你 热恋我嚟啊！ 哇， 有经验啦， 靓艺个仔啊，叫 Benson 啊，阿 Ben 个身咧，佢话热恋啦，咁我睇你个样都似啊，一定有，我唔八卦嘅，不过我睇你个样咧，咁即系哇喺 小口细细咁啊， 小口细细啊，做导演，跟住咧就成身打扮，好似有揸住个电单车就啱噶啦，其实 即系有情啲 feel， 你型过老豆好多。我一句夠膽講， 應該啦，一代比一代精彩。 我都係跟佢學嘢嘅啫。 好啦，盈仔，你熱戀嘅時候，你會揀住咩歌送俾女朋友呢？如果 一生中最愛啊！ 哇，校長噶，仲要係佢咁多歌之中最愛嗰首， 最愛嗰首。 哇， 佢真係好中意呢首歌嘅都， 佢真係好中意。 係啊， 不過我一陣間你唱完，我話俾佢，話俾你聽，佢其實最中意佢自己邊只歌啦，好嘛？ 好。 我哋今日特别嘉宾之一李国伟 Benson Lee。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何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你 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哇！喺入曬局喎，你係咪係談緊熱戀啊？ 熱戀啊！ 熱戀緊啊！ 都熱戀啊！ 我估你都係啦，一生中最愛校長嘅歌，咁佢當然喜歡呢只歌啦。佢啲 fans 又最中意佢呢只歌啦。但係佢自己講咧，我話你最中意邊只歌啊？你自己嘅歌，我好有骨氣嘅嚇，咩事？傲骨。 傲骨 多謝校長嘅呢只歌，多謝 Benson 李國偉，跟住落嚟啦。我哋头先咩话？初恋啦，热恋啦，跟住通常嗰啲恋情系点咧？唉，原来一场误会。 冇错，其实佢系一个苦恋啊。 苦恋，咁啊要揾个苦嘅啊，真系唔好意思啦，真系咁样结局。不过真系通常都系咁，嗰度惨。卫兰有只歌啊嘛，我哋今日特别嘉宾系罗佩琪啊 ，Pinky， 睇下点样一场误会啊。因认识、中意而结合，但系一场误会而 分开。对你暗恋这真太多，只为歌手好叫座。而平日你凝望我，这关上一眼可杀死我。你也许疏离到不能再疏，我竟多心想太多，常期待爱情路过，自义无反顾被你教唆。我到底寂寞个性，在这绝冷静，多么 想以眼泪换来同情，日日睡眠如命中注定，一对去求运气。是我敏感，为恋爱可能从未发生，交不出错吻，从来没有情人会行近，日落黄昏。为你忧心，日夜苦恼自寻，想得近，却远得过分。无聊在我，无聊当缘分，亦是吸引。熄灭了灯，觉得彼此过得更真，恋爱妄想症，错觉还是吸引。你我的恋情也一场错磨，擦出火花不算多，沉迷于惹人犯错，我爱无可爱又有错磨，我到底寂寞个性，在这绝冷静，多么想以眼泪换来同情，日日说明如命中注定，一对去求运气。从未发生，交不出错吻，从来没有情人会行近，日落黄昏。为你忧心，日夜苦恼自寻，想得近，却远得过分。无聊在我，无聊当缘分，亦是吸引。我也许孤独到熄灭了灯，觉得彼此过得更真。恋爱无想性，错觉还是吸引。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有议员提出法案，要求制裁香港官员和法官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与名单上一些同事倾过，大家处之泰然，未感到忧虑或者影响工作，亦都冇收到法官方面的相关信息。他以早前法律周为例，和不少各地法律界人士傾起，大家明白这些是政治上的动作，不担心影响本港与海外的交往。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不排除日后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外国制裁会陆续发生，当局有足够方法处理。被问到黎智英等的案件会不会有机会送交内地审理，林定国说，香港国安法五十五条是一个例外条款，程序上会很严谨，最终由中央政府决定。警方表示，有贩毒集团利用免费旅游或者金钱报酬招揽他人到外地提取毒品回港出售， 前日在机场以涉嫌贩毒拘捕两名分别19岁和18岁的男女，在他们的行李内检获大约14.3公斤怀疑海洛因和大约4克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1100万元。两人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两名被捕人士刚刚成年，相信他们因为受到所谓免费旅行或者不多于10万元的报酬所吸引，铤而走险到泰国协助贩毒集团将毒品带回香港，并且在当地购买大麻准备回港吸食。警方相信已经堵截整批准备流入本港的毒品。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报道，总统普京星期三预计将会参与20国集团视像峰会，但是未有交代细节。报道说若果属实，将会是普京与西方国家领导人很长时间以来首次出席同一场活动。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普京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加上国际刑事法院今年三月针对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他在乌克兰的占领区非法将儿童驱逐出乌克兰，以及非法将乌克兰儿童转移到俄罗斯。普京外访的行程不多，先后缺席去年和今年九月分别由印尼和印度举办的 G20 会议，改派外长拉夫罗夫出席。印度当局较早前表示，总理莫迪将会主持今次视像峰会，而推进九月会议的重要成果。马尔代夫新总统穆伊兹正式要求印度从首都马累撤出军事人员。总统府表示，穆伊兹会见印度政府代表的时候正式提出撤军要求。穆伊兹说，在九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之中，马尔代夫人民授权他向印方提出这项要求，希望印度政府尊重马尔代夫人民的民主意愿。穆伊兹日前在就职讲话之中承诺，将会确保马尔代夫没有任何外国军事存在，以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被视为立场亲华的穆伊兹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又说，无意透过容许中国军队取代印度军队来重新定义地区平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呢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联系香港95年。 大家好，我是郑启明。在香港电台工作了几十年，最难忘的当然是有机会制作900集的长篇历史节目《中华5000年》。祝香港电台广播95年继续向前。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呢位童军团长有啲乜嘢好访问啊？ 佢劲在出咗嚟做嘢先学做童军啊！ 咁呢位童军团长真系好勤力、啊。 香港 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中学组亚军加密中学的同学仔分享访问童军第九十三旅团长李润球李 Sir 的感受。 好像一串梦，梦境深渊已渺重，如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 又回来2009再重聚了，咁我今日好开心啦，因为清风送爽啊，好爽啊！点解？因为我骑住嘅电单车咁美，唉，咁多谢啊！你有艺啊 Ben 咧，就真系做呢个司机大佬啊，真系好有新意，系嘛？即系如果你话就咁，我又访问边位边位，咪去海滩访问得咯？咁人你咧就真系咧，每一次去海滩都好啦，咁就要车佢哋过去。 系啊。因为我觉得电单车去到，其实我哋原本设计嘅电单车去到嘅地方，好多四个辘去唔到嘅， 系喎、 啊，其实系特别啲嘅。咁、啊、但系后屘即系当然啦，即系嘉宾有阵时佢揾嘅地方，因为一定要佢自己有意义嘅地方，咁、 啊、 所以未必去到一啲好山卡拉嘅地方。 就算去唔到山卡拉，唔好讲目的地啦，但系过程已经过瘾啊嘛。 过程， 因为咧，你譬如我，你 imagine 一下，咁诶，嗰个电视一开始嘅时候咧，就未到戏玉访问啦。咁诶，哇！你载住个女仔咁样，哇！喺边度影住佢，然后载住佢三个辘嘅电单车，咁诶，后边咧就是香港嘅风景，即系我哋嘅地方。 系啊， 咁啊，哇！即系已经系好过瘾噶啦。 系啊， 一个过程啊，即系未开波已经系。赢咗啦！ 即系呢度，我希望嗰阵时就谂下、啊、一个访问节目，因为香港早晨我都做过好多访问节目噶嘛。咁啊做做下嘅时候，咁我呢个如果一个访问节目，不如谂少少新意。 系啊系啊， 咁啫、啊，又咁啱有个电单车牌咯。 大家唔知道有冇记性咧？知唔知道香港早晨几耐之前有李友毅主持嘅？ 我1985年开始。 系咯，我想即系勾起大家少少回忆。 系啊， 做咗我谂好耐时间。 我做咗，佢做到一。1993年啦，系咗啦， 哇， 做咗8年咯， 做咗8年啦， 系啊，阿仔仔嗰阵时啱出世都系1988年 啦，系啦，系啊，真系，因为嗰阵咧，真系如果早起身翻工嘅，都一定睇到噶啦， 系啊，都睇唔到都听到啦。 咁你嗰啲拍档系咪余文思啊嗰啲啊？ 系啊，余文思啊，叶德生啊， 叶德生啊，系哇，你讲起真系，仲有啲咩？你讲啲名嚟到怀下旧啦。 咁仲有潘中明啦、 阿潘都已经做啦，咁早咩？佢 做噶洪朝峰啦， 哦，洪朝峰都做过啊， 系啊， 我呢个我唔记得咗，阿潘我记得做啊，但系阿潘即系多数俾人印象就系做即系体育节目啦，系咪啊？咁原来佢今次佢又有做啦， 同埋邓子峰咧， 咁即系我哋啲前辈就系许冠文啊， 冇错， 咁啊真系，仲有好多嘅，有刘家杰啊，你有冇听过胡章超呢个名字？ 梗系有啦， 梗系有啦。 佢哋就未听过噶啦。 你有冇听过谭炳文啊？谭炳文咧就系即系嗱，我最初咧，炳哥，我最初咧入去TVB 开始即系亮相啦。 系。 咁我就唔系好似 Ben 咁做主持嘅，我唱歌噶嘛，我唱 EYT。咁啊点知咧就系谭炳文主持嗰啲叫做 直播节目嚟噶。 星宝之夜。 星宝之夜。哦哦。 小弟做咩啊？你估？ 评判 系啊， 系咯，做评判啦。 我系我谂系全世界最后生嘅评判嚟， 好得人惊，好得人惊。 一眼灯、两眼灯、三眼灯、 四盏灯， 系咁多啦。 唔系，后来咧有一批嚟五盏灯。 哦，即系好似 转嘅，即系后次之前咧系四盏灯， 後來嗰啲就變五盞五盞燈，即係好似而家 Pinky 咁啦。 Pinky 嗰啲咪五盞燈啊？ 五盞燈最高 啊！唔怪得你咁犀利啊！ 唔係我唔係五盞燈，係評判咧最高係俾五盞燈啫，我唔係五盞燈。 中年 好少，係啊 係啊，即係五盞燈啦。係啊，五盞燈先至可以過關噶嘛，係咪啊？ 五盞燈係最高， 直接 最高。 哇！即係有。幾千強變咗，最後得翻嗰 一百強， 一百強之後就再決賽， 再 六十一路咁樣減落去，哇！真係犀利個少林寺嚇。Ben 條咧講起電視節目咧，就真係一個少林寺嚟嘅， 絕對係。 所以今日阿 Ben 咧，李幼毅，大家一定會記得呢個名咧，做咗八年，咁所以咧印象好深刻。喂！未聽過你唱歌，笑啊笑都冇辦法過啊！ 鬼叫 你，鬼叫你自己做咗呢個電單車大佬，做咗司機，咁你都要人哋個個都唱曬啦，係咪啊？你都要唱嘅， 做下歌手咁樣。 好， 好嘛？ 一於奉陪， 好。你話一隻歌啦， 唱一首《一點燭光》啊！ 哇，呢啲係你最中意嘅。 我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愿烛光照亮，谁愿意 聲啊，真係處男獻唱啊，真係難得嘅，即係 日歌王 係啦，即係八十年代初已經係即係 TVB 嘅台柱主持啦，咁啊今日咧真係衰喺我手上， 真係呢首歌 要你唱歌，唔好意思， 係咯，但係我覺得呢首歌真係好有意思嘅， 好有意思， 即係將啲燭光一個個 pass 過去，大家就發出啲光芒。 你而家就做緊呢個工作，同埋願望 係 咪？ 希望係啦，就係 因為每一次嘅訪問咧，都係將你心中嘅即係想講嘅説話。 是啊、 嘉賓想講的說話， 是啊， 他見證啦， 是啊， 他的心願啦， 是啊， 還有希望藉此一點點的燭光影響世上每一個人， 生命影響生命， 所以這首歌呢都亦都是我們至愛之餘呢，無論電視無論電台任何即是一些大型的綜合性節目啦，譬如說、啊、有成即是200个小朋友， 哎是啊， 最好啦， 呢首歌好， 系啦，即系你好啱，你唱唔到第二啲歌噶啦，梗系唱呢只系嘛，即系最好系揸埋洋烛添， 系啊， 咁 咧、 就左右摇下摇下咁唱咧，就好有意思， 好靓嘅一个景象。 所有呢啲好有意思嘅歌，唔知点解都系郑国江填，即系好奇怪。你知唔知？你估唔估到呢个边个作曲咧？ 作曲是誰呢、欸、好像是陳秋霞 啊，估不到你都這些頭腦都未混亂喎，好嘢，咁都記得， 是啊，陳秋霞作曲、 啊、是陳秋霞，陳秋霞呢在馬來西亞的系、啦，馬拉 Karen， 你知唔知道陳秋霞呢個邊位啊？ 我知道佢嘅大名， 但知道嚇，你知道佢即係喺馬來西亞住嘅， 同埋佢係一間大型百貨公司嘅老闆娘。 係啦，冇錯，都唔淨止喺馬來西亞嘅，佢William 即係佢丈夫啦，咁就都喺即係佢呢個百貨公司喺大陸都好多嘅， 係 咁所以即係佢係橫跨我哋個即係亞洲。咁當年咧就橫跨到香港，咁佢就贏咗一件好大嘅禮物，就係娶咗陳秋霞。真係我睇住噶，我睇住佢哋拍拖噶。 所以係 Made in Malaysia 係 Made in Malaysia 真係好。 劉德華都揀 Made in Malaysia。 係啊係啊係啊係喎係喎。咦？咁啊邊一個有幸可以揀到係咪 Made in？Malaysia 嘅 馬拉 Karen， 馬拉 Karen 啊， 係有 已經有啦， 已經有啦， 有咗啦，恭喜！不過咁啊，咁啊，而家你唔使帶佢嚟嘅，你帶份禮物啦，第二次帶佢嚟啦，咁日就帶呢份禮物咧，就好多好靚嘅歌， 係咁啊， 頭先咧就已經聽過阿 Karen 咧就唱初戀啦， 開開心心嘅， 咁啊馬來西亞咧有好多國語歌咧， 係其實 好流行嘅。 我哋係咯，聽好多國語歌啦、英文歌啦，甚至乎我自己就聽好多馬拉歌嘅。 係啊， 真係馬拉語。 馬拉語啊。 係啦，咁啊，廣東歌我反而係比較少聽啲嘅，因為我係沙巴人，咁沙巴嗰邊咧係比較係偏係客家話多啲， 係 同埋講普通話啦，即係普遍上，但係有家鄉音嘅，我哋係。 即係咁，你就頭先就想講咁多嘅dialect 又好啦，即係 language 又好咧，全部都識講咁。就是英文啦、國語啦、廣東話啦、馬拉話啦、客家話啦。 客家我就唔識。 唔識啊？ 廣東話我係嚟到先學。 福建話你一定知啦，因為馬拉 話。鄧波尼亞。 鄧波尼亞。冇錯啦，一齊去壓風嗰只，即係唉，我唔識講啊！哇，係好複雜嘅，但係好過癮嘅，即係同佢哋傾偈咧，係。五種語言一起撈埋都得嘅。 係啊，譬如話今晚我好悶喺屋企，我哋要唔要出去玩咁啦？ 係啦， 即係喂今日好 boring 啊！ 係啦， 我們一起去聊啦。 係啦， 聊即係玩咁啊！ 聊即係玩啦，唔係，譬如去邊度聊啊？去食下風啊？ 食風啊？ 食風啊？食風啊？即係。食啲風咧，就即係去玩去旅遊。 係，跟住咧，即係譬如話，我有好多朋友，唔知歐培哥有冇試過啦。你知道馬來西亞人好熱情招待人嘅，咁咧你一落機佢接你啦，接你嘅時候佢問你要飲乜嘢噶嘛，佢有冇問你要唔要飲料？ 我中意飲料咁樣，係咪要答？ 呢一個係啊，即係呢個係啊，我以前都好呆嘅，即係譬如你嗰啲咩咖喱魚頭啊嗰啲，你哋小心啦。嗰啲國語唔好咧，就千祈唔好講呢啲食物，好容易會中招嘅。 係嘛？ 你試下 咖喱魚頭係好食嘅喎， 好食咩？唔係啊，即係好講啊， 即係 order 嗰陣啊，即係變咗佢又想講國語，但係咧講一講出嚟咧就變咗一個不堪入耳嘅。我唔想解釋啦，唔想解釋啦。咁啊，語言真係好。 我大概明白講乜嘢啦。 好好，即係，唉，我就親眼見到，係真事嚟嘅，係真事。話我都唔知啲匿去邊嚇，真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即係好啦，咁啊，即係講咗咁多啲馬拉風情咧，唱翻只嘅普通話歌嚇，國語歌，係啊，令人心動嘅一首。心动唱歌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龚柯韵 Karen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那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曾绕着蓝天，哦，如果不。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唱得令人心动的一首林晓蓓的心动刚刚演绎的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Karen 龚柯韵可能在中年好声音二我们会见到蓓琪 Pinky 你将他演绎一首以前我们明星队的队友梁汉文 冇错 ，Edmund 嘅七友， 哇，七个朋友逐个数，都要好记性先。 做兵嘅嗰首歌。 为了他，又再勉强去谈天论爱， 又再振作去慰解他人，如难复合便尽早放开，凡事看开。又再讲没有情人是还可自爱，忘掉或是为自己感慨，笑住说沉沦那些苦海会有害，因为我坚强到利用自己的痛心转换成爱心，但我对他忠心已记不起，我也有权利爱人，谁人曾笑过过我的感受，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谁人曾介意我也不放手，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重新这走得的都走，谁人又为天使忧愁，甜言蜜语没有，但却有我这个好友。直到他又再告诉我重新被爱，又再看透了我的将来，完成任务后大可喝彩，无谓搭台，别怪他，就怪我永远难得被爱，以后只有地赞他可爱，往日最彷徨那刻好在有我在，因为我坚强到利用自己的痛心转换成爱心，但我对他忠心已记不起，我也有权利爱人，谁人曾介意过我的感受，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谁人曾介意过也不放手，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重新这走得的都走，谁人有为天使忧愁，甜言蜜语没有，但却有我这个好友。白雪公主不多，英靓白矮人的有太多个，左右略过好多，我这个不多，我太好心还是太傻，未问过他有没有你我的感受，为我出头吻过我伤口，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谁人曾介意我也不好受，待我出头碰过我的手，重新这走得的都走，谁人有为天使忧愁，甜言蜜语没有，但却有我这个好友。 想要盼月亮， 你说过要我将心挂天上，何时能再与你打千秋飞到星月上，每次我看见星星也会对你想一趟，童年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旁，再看看这两颗心有没有永远相向。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啦，咁我系阿布朗欧瑞强，我两位拍档当然系阿坚哥同埋阿天使 ，Vince on piano 又唱埋歌啦。咁啊，当然今日咧就靓嘅女仔声音好多嘅，除咗 Vince 咧，我哋有 Pinky 啦，阿罗佩琪，还有就系龚柯韵。咁啊，男仔咧就系、是、二合一嘅，好似佢架车一样啊，二人三碌。你有艺就揸车，咁阿 Ben 啦，即系阿 Ben 嘅新咧，啊，即系个仔咧就叫 Benson， 系咪啊？咁如果你再有个仔，咁叫 Ben 新新定点啊 ？Ben Ben Two 新咧，又系点啊 ？Ben 新 Double 咯 ，Benson Square，Benson Square 啊，嗰顶啊，系。不过系你系一个仔啫， 系 即系一兄弟啫， 系 冇兄弟， 冇 妹妹家姐咧， 诶，到时先谂啦， 啊，到时先谂啊。隨時都得，你就食你而家咁啊咁精神身壯力健啊，隨時有嗰啲有新嘅妹妹出現啊，都出奇嘅。 咁我幫你湊住先啦。 啊好啊，係喎、啊， 誒、欸、我試咗先。 你知唔知道我最擔心係佢個仔唔知道改咩名啊 ？Benson 個新啊 ，Benson Junior 咯 ，Benson Junior。然之後就 Ben Grandson 咯， 之後就變翻做 Benjamin 啦又。 係啦， 然之後就開始又翻翻 Benson 啦。 係有啲西人都好嘅，即係其實佢哋懶咯，費事改名嘅咩咩。咩 Benson Lee the Third 啊，啊，即系乜都有嘅，我第三代啦。不过李国伟咧呢啲中文名字就唔可以咁嘅，即系我哋中国人吓，即系就唔会话咩李国伟第二代咁，即系冇啲咁嘢，好似又长得滞。咁啊，今日咧 Benson 咧即系啊，你啊恭喜你啊 Ben， 啊咁啊有个咁有型啊咁年青嘅啊下一代。 多谢收晒。 你点要识做导演嘅无端端？ 因为其实以前我都读 film school 嘅。 哦、oh, 你 以前加拿大电 影。加拿大 film school。 是啊。 即是所以变咗台前幕后 啊你都。 都有涉及下。 你做埋台前好呀，你又唱埋歌呢，好知道即是被拍摄嘅对象呢系咩心态同埋。是真系㗎喎，如果你能够系台前又系幕后嘅呢，就差好远嘅。系咪即系啲导演呢，佢未做过演员呢，佢又初初佢未必知道。但是咧，原來做個演員，即等於唱歌啦嚇。話要連識唱歌，而家係歌手，咁啊做翻個唱片監製，好容易嘅、嗯、即容易好多啦，唔好話好容易嚇。咁、嗯、啊，即要了解對方噶嘛，係、嗯、咪？你了唔了解你即係揸住電單車嗰、那個？那個老豆啊， 了解非常了解 邊方面啊？ 佢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因為拍嘢其實除咗畫面上或者所有嘢之外咧，其實都要同嗰個人要夾到， 係啊， 知佢脾性係點樣啦， 當然， 同埋佢想要啲乜嘢啊， 即係啊， 主角嚟噶嘛， 係啊，即係佢又係主角啦，又係監製啦， 係啊，係咪啊？ 我諗你。我想啫，系多数都是女嘉宾嘅， 梗唔系啦，有男有女嘅 吓、啊，竟然有男， 系啊， 啊咁诶，千祈唔好搵啲太大只嘅，如果你真系唔知点拍成，即系有啲重量级嗰啲咧，你有冇真系会载过啲好重嘅人？ 试过，我第一个嘅乘客咧，就系我嘅儿生仔，咁佢系好大只嘅， 好大只， 咁我就坐完佢，即系坐完之后，我觉得得啦，冇问题。 佢都我都可以車到，冇問題噶啦。 哦，係喎，即係咁重磅都教你。 佢都差唔多二百幾咯，應該。 哇！二百幾磅啊， 差唔多。哦，咁就 OK 嘅。 不過好彩你用三個轆咯，係，即係冇容易冧嘅，真係好嘢呢個。好，咁如果你拍嘢拍得攰，我哋成日都好攰，以前拍嘢，唱只歌俾老豆聽下啦。 誒好啊， 好唔好啊？你揀啊嗱，佢話即係揀一隻由歌詞至到歌名啊，都係要好冧老豆 嘅。又係好冧嘅。我这样爱你， 哦，冧唔冧？ 冧 死未？我哋今日特别嘉宾李国伟 ，Benson Lee。 还要将这双眼如何俯瞰，然后才可。将猜疑都变信任，还要等双手再如何拉近，不说话也可和你热吻。还要经多少放任和宽恕，然后才可将安全感觉抱住，还要经多少次和谐相处，不见面也可学会独处，用最孤独的心换最温柔的爱，我仍然盼待，何时才发现，就算天涯海角都可能覆盖。我们难道没信心？这样。多少对白来苦堪，难道言语竟比内心更美丽，还要将多少爱埋藏心底，感觉便会保留到下季， 其实呢我听他唱这首歌给他爹地听呢，我是见证着他们一路拍呢都有点拗叫 的。 所以我觉得用这首歌来包尾呢是挺 sweet 的一件 事。很 sweet 的。 最后有拗叫是不是哪一个氹翻边个先啊通常。 哇你真的你讲的拗叫我都觉有咩，呢啲我哋正常交往嚟嘅， 係啊，真嘅，真嘅，真嘅， 普通傾偈 嘅 啫。 唔係，其實咧，我哋咁嘅，我哋兩父子咧，最多嘢講嗰個咧就係佢。 哦、 其实他好多嘢讲， 好多嘢讲 嘅。我哋一坐低倾偈嘅时候咧，佢系唔会停嘴嘅。 咁你唔使讲， 不停讲嘢嘅。嗰阵时候，Benson， 你等等啊，俾我讲两句嘅。唔啱啊，又讲好多嘢讲。咁有阵时我哋喺外国嗰阵时，佢喺外国，我哋打电话，哇，个几钟头唔 收線嘅，佢就係咁嘅。 好彩而家嘅啫，如果以前嗰個年代就死啦，破產都似。 係啊，嗰陣時 同埋佢哋會互相整蠱大家嘅 喎。嚇，咁都有 食飯無啦啦整蠱對方。 我哋到而家都係咁。 咁啊，而家鄭亮咁啊，即係變咗兩兄弟咯。 其實好開心嘅，因為同佢經過呢個節目咧，大家就唔單止係一個父子，而係一個拍檔。因為你完成一件事嘛，大家有個目標去完成呢件事，都係想做好呢件事。咁大家就，佢有好多嘢講啊，咁佢講佢嘅 idea。有陣時我諗下，咦，係咪咧？因為我自己以為自己係老前輩啊嘛。後尾咧，而家咧，好老實，我都要即係要聽佢講。你講啦。 係啊，咪應該係咁嘅，永遠都係噶啦，即係一個 generation 同。跟住另外一個應該有唔同嘅，一定要有唔同添。如果唔係你冇新意啦，係咪？咁但係我哋調翻轉咧，喂阿 Ben， 我哋呢個年紀咧應該調翻轉，即係向佢哋學習，係就唔係全權，係唔係全盤，係而係咧將佢哋諗到我哋諗唔到嘅嘢。 佢哋有啲新嘅意思加落嚟，真係唔同咗㗎。我覺得係即係，反而唔好諗住自己，哎呀都係嗰套啦。誒，好啦，交俾你啦。 我哋玩下啲新嘢啊嘛，每一次都 咁啊啱嘅。如果你講拍攝咧，即係阿李有毅咧。是前輩嚟嘅，做拍攝製作，做監製，唉，真係都唔知即係走遍呢個大江南北，我親眼見啦，前輩級嚟嘅。咁啊，阿仔咧而家即係成人啦，就唱翻只我這樣愛你，真係唔使眼濕濕嘅。我有紙巾，我有紙巾， 我幫你抹啦，我幫你抹。 一陣間嗱，咁啊揾只歌，你兩父子合唱嘅。 好 咁先攞命啊嘛，即系攞你命就唔关我事。我哋欣赏，我哋欣赏吓。跟住落嚟咧，我哋想听一只嘅即系 pre-recorded 嘅歌，意思即系话有音乐嘅。咁就唔点解咧？就因为咧，阿龚柯韵咧呢只歌咧就曾经即系发表咗嘅，咁亦都好似唱片咁样做咗一个 arrangement 啊。咁啊，只歌咧就叫《海女》。咩嚟嘅咧？你唔通喺韓國嗰啲嗰度，即係嗰度潛落去攞，即係攞珍珠嗰啲？唔係啊！ 呢個有著衫嘅呢個， 有著衫嘅。其實海女咩意思嘅只歌？ 海女其實係講緊嘅精神咧，就好似啲韓國嗰啲，真係嗰啲落海潛水，跟住去不顧一切，就係要攞嗰啲山珍海味。 真 係 噶， 係啦。 我以為佢寫你喎，你馬來西亞即係越喺度漂洋過海咁嚟到香港，即係嗰種海女。 其實我係游水過嚟嘅。 我真係以為係，我原來真係講呢啲啊！我估噶咋。 係，因為呢首歌其實係。對我嚟講係咁多隻歌係最代表到我本身嘅一首歌嚟嘅， 係咩？ 因為係我嘅好朋友羅力威，佢係寫俾我。 係啊，歌手。 咁啊，其實呢首歌嘅緣故咧，點解會揀呢首歌？都因為今次喺兩人三碌入邊咧，其實我有分享一段關於我嘅人生嘅經歷啦，又唔係人生嘅，即係喺香港咧 嘅經歷， 經歷咗一段嘢啦，就係關於仇恨嘅。系，咁啊好多嘢就好多嘅怨恨啦，放唔低啦，咁啊结果就搞到有情绪咁啦。某程度呢首歌咧系帮助我咧，系真系安慰咗我，跟住就走出嗰个苦痛嘅。 各位朋友，龚柯韵《海女》。 望着大海中心的暗礁，望着自己发现无重要，站在岸边天黑等破晓，人海中每天漂泊太累了，我也知这个我极渺小，跌跌碰碰也不太在意，到最终要是伤重了，应该都不紧要，豁出去跳入漩涡，最终会换来什么？沉没世界里得不到太多，都概括暗淡无光，都 海角尽头才醒觉，无留全百世，谁又记得起我？啊！啊！啊！啊！跌到最痛有千尺浪花，浸过这世俗人间，可会是神话？豁出去跳入漩涡，最终会换来神话。沉没世界里得不到太多，到躯壳暗淡无光，到海角尽头才想得更多，思海之中来有我。一生得不到什么，一生收不正成果，时日会过去，青春没太多，我不再渴求什么，尽头扶起我，人随时间变，还恨你珍惜我。何时潮退了，都花开就结果。 大家千祈唔好误会啲咩咧？唔会，头先系播唱片，系唔系播唱片？系现场唱嘅。 我就算坐喺隔篱，我都以为播紧唱片啦。即系唱 live， 好犀利啊！ 多谢 一个非常之即系精彩嘅演出。公安揾阿 Karen 同我哋唱歌，叫做《海女》，系你自己嘅原唱。 嗯 ，thank you。咁啊，即系希望你已经或者早日会攞到海底嗰个蚌里边嗰粒珍珠，嗰粒明珠。跟住，我睇下先，我哋时间系咪好似要轻松一下？因为就嚟播新闻。B 士，我哋轻松一下啦，嚟饮杯水先。唱只英文歌，今日好似冇人唱英文。今日好开心啦，可以多谢李友毅阿 Ben 咧，就带领个仔啦，有两位女歌手啦，嚟我哋二千岭歌赛中奖，充满咗温馨嘅感觉。 多谢。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watch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and the dark sacred night.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passing by. I see friends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id you? What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ing. I watch them grow. They learn much more than I'll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What they really say,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ing. I watch them grow. They learn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oh,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近期多幅土地流标或者零标书，包括港铁东涌东站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土地流标与造地计划是两回事。造地計劃需要時間，不可能因為目前經濟環境和個別土地流標就放慢政府的造地步伐。凌漢豪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之後說，根據過往經驗，土地流標之後相隔幾個月再推出，視乎當時市況和招標條款有沒有適當調校，都能夠成功招標。凌漢豪在節目之中又說，當局正是處理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的七宗私人發展商換地申請，下個月底截止。若果最終未能夠達成協議，政府不會延期，會盡場收地。警方以涉嫌串謀盜竊和違反逗留條件拘捕三男兩女，全部是內地人士，相信他們與今個月三宗在油尖區一帶的盜竊案有關，損失財物包括金鏈和現金等，總值大約120,000元，所有被捕人正是被扣查。警方經調查之後鎖定一個懷疑盜竊集團，前日上週在油麻地區內埋伏，先拘捕一男一女，並且起回失物。探員同日喬裝顧客到碧街一個樓上單位調查，再拘捕三人。警方呼籲近日有多宗手法類近的案件發生，犯案人主要在街上兜搭男子，聲稱提供按摩服務，並且帶受害人到房間之後，同黨趁著受害人不注意的時候盜去他們的財物。警方呼籲市民應該對陌生人提高警覺，保管好自己的財物，免招損失。 區議會選舉下個月10日舉行，為方便身在內地或者投票日需要往返內地的選民返港投票，選舉事務處會在上水港鐵站附近的兩間學校設立4个鄰近邊境投票站。44个區議會地方選區的選民可以在聽朝9点至到下個月5日傍晚6点透過網上登記系統登記在鄰近邊境投票站投票，過期登記將不獲受理。選舉事務處說，這個安排只適用於地方選區的選民，最高登記名額合共38000个，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在提交登記申請之後，選舉事務處會即時以短信和電郵發出登記結果通知書，確認登記成功之後才可以在票站投票。日本傳媒說，北韓傳媒接近一個月沒有報道有關領袖金正恩的消息。日本放送協會說，北韓今年新增假期紀念去年11月18日成功試射火星17型洲際彈道導彈，但是勞動新聞今日沒有任何涉及導彈工業的相關報導。另外報導又說，北韓傳媒對上一次報導金正恩的消息是10月20日，當時他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晤。報導說，未來幾日若果仍然未有金正恩的報導，是金正恩就任之後北韓傳媒第二長時間未有刊登金正恩的消息。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聽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9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公造》迪丽尔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钱天心在国内最后一次婚姻是嫁给一个叫刘一的商人，而且到目前为止婚姻关系仲继续紧，亦即是话佢同郭牧师结婚嗰阵系已婚状态。 哎呀，呢条桥真系度得好啊！ 重婚罪名又点帮到钱天心呢？ 国剧《八三零公造》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细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你好，我系 Fiona， 我系 CIBS EMY 广播青年嘅 Fiona， 我都系 CIBS EMY 广播青年，我系 Atto， 系个非洲人。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我之前就喺 CIBS 做过一个节目啦，就访问咗好多唔同少数族裔嘅音乐人，咁我就觉得音乐可以联系到好多唔同嘅生命。 CIBS 对我嚟讲系一个可以表达自己声音嘅渠道。 音乐无疆界， 社区添色彩就系、是、CIBS。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给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想拥有关注共爱，不可强求，不强求，不强求，永远等候，如必须苦楚我承受，谁会珍惜 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 信就得噶啦，系啊！如果你信，我哋继续二千靓歌再重聚，有好多好听嘅歌咧，咁就得啦。我相信你一定信嘅，因为咧今日我哋啲特别嘉宾咧真系好用心，亦都拣咗一啲好中意嘅歌同我哋演绎。头先咧就系翁善玉嘅一只歌啦，吓我好中意嘅呢一只郑国江老师写嘅歌词，叫做《信》。好啦，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哋今日头先介绍过啦，我哋嘅特别嘉宾系啊。不是龙头啊，个车头啊，啊我哋叫做系咪叫车头啊？好似系噶，有啲唔知揸咩车咧，佢即系驾驶员咧就叫 车头。其实我系车手啫， 唔系，其实你嗰个车咧就真系载得两个人嘅啫，即系除咗你咧载一个，载唔载得更多噶？ 唔得， 即系唔可以有组合。 但系唔系喎，唔系喎，我即系成日喺大陆揸车咧，望见隔篱左右咧， 坐五个都得啊， 五个噶，真系全家大细，我估真系喺晒度。 成村人， 印度嗰啲。 不是印度啊，大陸都是的， 真的一個電單車 坐車尾， 車頭車尾攝住兩個小朋友在中間啊，咁樣噶，係噶。 最奇怪的後面嗰個仲可以做緊功課， 係啦， 咁犀利。 跟住佢最奇怪揸車嗰都可以傾緊電話，睇緊路，係啊，真係好犀利嘅， 好勁。 咁同埋咧，嗰個車係冇牌嘅。真的冇噶， 冇 因为他哋很兴嗰啲而家有某一些地区啦吓，即公路不得啦，譬如啲大城市的好繁忙嘅唔得啦，但系好多地区都可以用啲电动车，冇牌噶佢哋好多，有啲有啲冇。 其实佢嗰啲先叫真正电单车， 系啦，真系嗰啲先叫电 摩托车， 系嗰啲叫摩托车啦。但系你而家呢啲入油噶嘛，要攞晒牌噶嘛， 系啊。 喂，三个辘同两个辘有咩分别啊 ？Ben， 三个辘咧就稳阵好多嘅，因为咧电单车最惊咩咧？就个片弯啊或者过弯嘅时候有水啊或者啲沙咧一线，就成架车会片低。 哇，咁嗰啲嗰个膝头哥就 系啦。咁但系三个辘咧，就你同一时间线到水。 兩個都一齊線咧，就機會細啲嘅，咁就冇咁容易先。 同埋你一停低或者紅綠燈啊，你唔使揾只腳撐住咁攰啊嘛。 好啲啦， 咁所以咧細細個嘅時候咧學單車，有好多都學三輪嘅好似你嘅嘛。好啦，咁啊穩穩陣陣嘅阿 Ben 啦，我都覺得你個人好即係好實在，好踏實啊，所以咧騎三輪車即係做呢個二人三碌咧。 系， 即系你发明噶啦呢个字啊，即系二人三碌啊，即系我哋其实外省人唔识唔识噶？啊，马拉 Karen， 你识唔识咩叫碌啊？以前细个 碌啊， 点讲啊？马拉即系唔系马拉，马拉嘅中国人系点样讲碌咧？ 轮咯， 轮咯，系啦系啦，冇错啊，真系噶，佢唔会讲碌噶， 系啊 系啊，即系普通话嚟噶嘛， 滚咯， 系啦系啦， 碌噶啦滚， 系啦，嗰次咧就真系嘅。好多年前啊，去探阿陈秋霞，咁佢话：哎呀，嚟紧啦嚟紧啦，你等住先啊，做咩事啊？我今日 Mercedes 要去肥七啊，咁啊， 咩嚟嘅 ？Mercedes 要肥七 ，Mercedes 知唔知系咩啊 ？Mercedes 啊，佢唔讲 Benz 啊， 香港就全部系传统地系，即系 Mercedes Benz 系啱嘅，啱佢其实仲正确，即系而家大陆就叫做咩马赛西啦，直情系变咗第系啦。奔驰啊，系再次马赛西啊，佢哋再次系啦，唔系 Mercedes， 咁嘅 Mercedes 去肥漆系咩咧？ 咩系肥漆啊？ 入马 火油 哦，去喷漆， 喷漆啊，冇错，我哋去喷油啊嘛，肥女咪即系喷啦，系咪啊？漆系咩？漆油啦嘛。 系，我有一次系讲咧，即系我要入嗰啲 入边油。 个辘咧唔系冇晒风嘅，咁你哋香港系叫咩？ 冇唔系冇晒风啊，冇晒气啊！诶，你真系马拉妹，你真系马拉妹。嗰咩话？你应该嗰轮佢轮冇晒风，唉，笑死人！ 我就同我朋友话，我话我要去打风。 唉，真系真系，好彩真系逆风咧，逆风就去旅游啦。系佢打风啊，我成日第一次听。 十号添啊，仲要。 我哋香港啊，真系试过打八十号风球啦，真系唔帮唔打风啦。咁啊，不过真系好有排笑。即系，但系我哋同是中国人啦，但系全世界都有唔同嘅中国人，有唔同嘅唔系净系。即係所謂方言而是將佢本地的文化咧滲咗入去。 係， 我哋喺度笑啦，咁但係其實人哋都笑我哋噶。 冇錯， 你點會識即係知道咩叫碌啫？ 啊， 係咩？係輪胎啊嘛，即係文雅啲。 係啊，個碌又可能係，你望啊！我記得嗰陣時好在温達啦，温碌咁啊，咩啊？ 哦，英文嚟嘅，原來 即係嗰啲借温達啦，温碌 一碌，我以為英文嚟 嘅。一足呢碌 啊！我以為話俾一蚊就睇一睇喎。 温達啦，温碌啊！咁佢係中英夾埋。 哦，真係真係呢啲本地文化真係掂過碌借。係 OK。嗱，今次咁樣啦 ，OK， 就阿仔就坐喺後邊，但係都揸 camera， 因為佢要反轉坐 ，OK， 我見到好多呢啲真係高技巧嘅攝影師啦，係咪？真係坐住個電單車反轉坐，然後咧影後邊個車跟住，咁你咪揸住個車一路開，真係得噶，好犀利， 得一路。下次你試下咯嚇 ，OK， 但係而家咧就要你哋咧就冇電嘅 ，sorry， 啱啱斷咗電，斷咗電，真 係 踩單車識唔識？ 识 ，OK， 踩单车你载住你个仔叫做阿 Ben 载住 Benson，OK， 好， 个名当然叫做单车。父子情，父子拍档，全部 fit 到流风兼流友。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为跟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膀，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 一些，长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怎会看不到？虽说演这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耳朵，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会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膀，哪怕遥遥长路多些。我爱你再多些，让你他朝走得健壮些。那介意来爱护，没靠谁施舍。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膀，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长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冤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或野。 父子一起踩单车， 带下我先，唉，难离难舍啊，真系， 真系难离难舍， 真系好难得睇到，真系爹哋同个仔一起可以唱呢首歌咯， 系啊， 系啊，真 系 好 touch。 因为平时咧就即系老豆就老得滞，可能个仔又细得滞，但系今次好似两兄弟咁样，系嘛？大家头先听落去咧，系咪分唔出即系边个老豆边个仔咧？系咪？咁因为已经融为一体啊，即系变咗咧系一个。一架单车，两个人，一个父一个子的合作，亦都上电视唱过啦，呢只歌你哋 系啊系啊 系嘛，真系非常之有意义，非常之温馨的一首父子情嘅。 其实对最初我听呢首歌嘅时候，就系佢喺卡拉 OK 唱俾我听。 哦， 哇！我听到我自己都流眼泪， 眼湿湿。 系因为细个真系教佢踩过单车 嘅。系啊， 有啊， 系咪有嘅？真系多数都系老豆教嘅。 系啊， 因为我未听过人，我真系我一世人未听过人。我我去学。单车我有个教练啊，冇噶， 都系 真系 教， 真系老豆咧，或者阿妈喂你啊，你喂小心啊，小心啊，即系嗰啲咧追住喺个公园嗰度咧，啊追住嗰啲咧，然后扶住，系我哋都系咁样成长，系所以我哋下一代咧都应该要扶持佢哋，咁啊再一路咁样咧传承落。 应该搵日就阿 Benson 咧就攞住二人三碌。载翻阿爸爸 可以，绝对得啦佢。 我攞翻个三轮车车住 佢。其实佢哋嘅角色可以随时调转。 冇 错。因为Benson 而家幕前啦，咁啊李永毅咧就系一个已经 系 好资深嘅导演嚟嘅，咁啊所以变咗可以调转，你又揸机。 诶，又得喎， 又得， 系 都得。幾好玩喎， 係 啊，幾好啊！即係叫個仔啊讀埋電影咁樣，係啊，都係即係啱曬自己興趣啦。 啊，佢又中意啦， 我中意啊， 又中意。 細細個因為其實成日出入片場噶嘛，成日跟住爸爸，一翻嚟睇住啲朋友拍嘢咧，都突然之間覺得啊，點解好似好熟悉咧？好似有一種。就算未讀都有種感覺，好似好屬於呢一度咁樣。 係嘅，我都好嘅，因為呢一個就係如果你第陣時即係咁樣，好似你而家咁樣做到呢一行，做到向呢個發展就更加好。即係好似譬如今日我哋亦都有個特別嘉賓啦，頭先唱咗好好聽嘅歌就係羅佩琪啦。喂，最近入電視台喎，經常。 係啊，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係主持出身嘅，咁就大家都會覺得好 surprise， 點解你參加個歌唱比賽咁樣？咁我都即係獻下醜咯，因為我都知自己好多技巧啊，好多都唔好嘅。 咁啊就，但系我觉得参加呢个比赛系啊，即系好希望觉得嗯，大家即系中年啊嘛，就算中年好晚年好咧，应该有勇气就去追自己中意做嘅嘢。 35岁点样中年啫？而家点止70岁啊？而家 82岁， 唔系咯，82岁你60岁先系中年啊嘛。 唔系啊，其实咁样反而好啊，因为咧啲人就话吓、啊、你参加中年好声啊，你都唔迟啊，咁你就会觉得自己大咗啊嘛。 系啊，不过你又做咗主持啦，咁诶觉得突然间去唱歌嗰啲人好 surprise 啦。咁但系你自己咧个感觉点啊？ 我自己真系咧喺台上咧，平时去讲嘢或者去 hold 一个 event 同唱歌好唔同，因为咧即系可能我喺台上我去做司仪啦，可能执衫啊，其他真系好自然，好似呼吸一样嘅。但系你一唱歌就真系会紧张，因为始终都系唔同嘅一个 technique 嚟。 当然 系啊，咁我就会因为觉得冇乜信心嘅，咁就所以咧自己就会唱成点都会紧张啊，可能哎呀啲声啊会自己唔好啊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当你自己参加咗呢个比赛之后，其实就跨越咗一个领域咯，俾自己啱，无论成功好失败好，起码我真系有追过梦 啊！系啊，咁啊，同埋坐喺前面嘅咁多位评判咧，已经即系好帮手，而且咧真系俾到一啲中心嘅提示啊，吓，同埋有时讲笑都好啦，即系令到你咧都会融入去，唔使咁惊啊！就算唔成功都好啦吓，即系佢都好大嘅鼓励吓。 系啊， 即系呢一班老友记真系做得唔错。 喺过程中学习咯，大家。 系啊，好啦，咁啊，点都要向自己嘅目标一路去追求嘅，系咪啊？ 冇错。 咁啊，你又好中意拣啲男仔歌嚟唱，我都觉得咧，女仔唱男仔歌好得意，男仔唱女仔歌又系好特别。因为已经完全改变了你以前对这些歌的感觉， 是 所以是一定是新的。比如你现在唱张国荣的歌的， 其实都很有压力，因为这首歌实在太经典 了。但是女仔又少唱， 都是 你不怕咯， 都是因为特别呢，有时如果自己喜欢唱歌，可能你唱 K 你永远都不会揀到自己的 key 的嘛，你如果降 key 都怪。现在哇有这么专业的编写在这里，我当然可以揀到些男仔歌了， 什么 key 都可以。 是啊， 我哋轻柔地揸住个二人三碌，可以慢慢追，慢慢追求自己嘅理想，自己喜欢嘅音乐。亦都系电影嘅插曲《追》。 这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过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左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纵没太多，一分钟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恋多错误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大力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有 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惜，历史真情没变，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 一书，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己语，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晖里，重提到家中闲前旧宴，重回旧里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话儿时，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雨。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祥的关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 父辈，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孙女儿睡，念到故乡两老，愿此燕子家乡飞去。 怀缅过去，唉，呢只歌真系可以讲起粤语歌嘅经典金曲之一啦，尤其是嗰句啦，即系啊，哇，喺那个旧燕子咧，一谂起家乡嗰啲旧燕子咧，就真系两行泪咧都忍唔住。因为点解咧？我话俾你听，即系你而家听落，可能譬如阿公安啊，你啊阿 Pinky 啊，佢听你冇咩感觉啫，怀旧嘢啫，吓讲起故乡之嘛咁。但系当其时咧，就因为香港嗰、那个环境咧，就好多大陆嘅新移民嚟， 系 好多嘅。即最初嗰期啊，突然间有好多落咗嚟咧，咁咧系好挂念故乡啦，梗系系咪？咁就算喺上边咧，即系喺国内都好啦，都好多人离乡别井，九成嘅人咧都要离开佢嘅乡下去嗰啲广州啊、上海，都要去啲大城度揾工做咧。你记唔记得有好多 真系 一团团人嘅几万人几万人咁喺个车站嗰度等，全世界都要离乡别井。咁所以呢只歌咧一出嘅时候咧。哇！ 嗰啲畫面出曬嚟啊！ 哇！嗰啲人喊曬噶，真係聽到嚇咁啊！即係因為佢我哋香港咧就播唔到入去嘅，但係啲人咧就帶啲卡式帶入去，就回鄉。咁啲人咧就喺上面傳呢啲帶啦。 嗯， 點樣傳啊？知唔知？因為你嗰啲 錄音機錄音 冇錯啦，雙卡式機， 雙卡式機， 自己錄俾自己。係 啊， 借嚟得啊，得唔得啊？即係咁樣咧，即係我小學嘅時候嘅一樣啦。问同学借份功课借嚟抄，一样嘅啫。咁就呢歌就真系咁样嘅方法流行嘅，即系所以你话时代变迁系几得意咧。即系我哋亲眼见住，即系由咁样，即系啲歌曲嘅传颂，竟然系咁样去传颂。 系啊， 咁诶，但系到咗而家，做咩啊？咁我 机啦，你喺 山，你喺山卡啦，你喺黑龙江我都揿俾你，你即刻倾下偈先。点啊？好冻啊！哦，零下三十度啊！嘿，我在香港系三十四度啊！ 开个视像都仲得啊！ 仲得啊！系啊，影啲出嚟睇下。哇！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做，好开心啦！有啊，李广毅咧，同埋佢三位嘅即系亲朋戚友啊，真系自己嘅儿子啊，同埋一啲好友一齐咧。虽然嘅单车嘅电单车得嗰两个位。但系我哋都可以坐咗咁多人落去。我哋其中一位特别嘉宾龚柯韵， 嗯， 多谢你。应该你我就冇数错，你第三次嚟， 系 啦， 系你记性好好， 系啦，你第三次嚟。不过以前咧都系同埋一啲大家一齐志同道合嘅同事啦，一齐唱歌啦。今日龚柯韵咧就唱咗好多好听嘅歌俾我哋。头先拣咗只叫做《最爱》，会唔会系你最爱嘅歌咧？ 香港我找到最爱咯。 其实跌到流。 就是 Vivian 的歌啦。周慧敏最爱。 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夜雨的狂 蒙上野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深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爱梦心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落叶与幻想，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越自爱一场。潮着堤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深情深似海。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爱满心内，让我的爱全给你，全给我最爱。地老天荒仍未改。 多謝 Karen 公歌韻， 耶！多謝你哋， 唱啊周慧敏嘅《最愛》。跟住我哋啊一位特別嘉賓，頭先出現好多次啦，我哋嘅主持人， 咁 啊哇，喺電視主持咗咁耐，幾多年啊？ 哇，都有。真十年前十零年 真 的 有啊！ 我 想有啊，好老，好耐已經見 到你。好老資格啊！想講好老噶啦，我已經係啊。 咁又唔係，總之咧就啱啱參加到中年好聲音啦，係咪啊？咁大家都得大咗啦，幾好。即係而家喺呢個現今社會咧，啲好年輕，即係我覺得。 系， 即系三字头咁，系啊，你又系 后生到不得了啦， 为咗要心境年轻嘅， 系啦。喂，咁你以前嘅电视台咁，而家又即系跨台喎， 系啊，系啊，系啊， 有冇尴尬噶当初？ 都唔會嘅，即係只要你唔尷尬，尷尬就係別人咯。唔係，同埋因為我嗰時都離開咗舊公司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先， 係啊， 咁都好啊，將兩台嘅即係一啲唔同嘅文化風味， 係啊，因為你講主持，其實唔知 Eric 哥哥你記唔記得嗰時你都有合作過咯。就是 訪問我， 是啊， 我記得你訪問我，即是在出面呢， 是啊， 幫咪啊，在這裡，是啊，專訪， 是啊，專訪你的演唱會嘛， 是啊，那現在不如這樣呢，我幫我一件事，行不行？跟我 rehearsal 一下，啊，那我分分鐘真的會可能跟湯寶如合唱的嘛，是不是？那麻煩你啊，麻煩你，因為今晚就，今晚就不在這裡。咁佢嗰隻代表作咧，就真係由油麻地去到黑龍江都識嘅《相思風雨中》啊，湯記啊，湯寶如名曲，即係同阿張學友啦。張學友又咁啱又唔喺度啊，今晚 就我哋 rehearsal 一下。 不過呢隻歌咧真係好嘢，佢喺個卡拉 OK 界咧，真係橫跨十幾千萬里啊！即係全中國都識嘅，雖然係廣東話。令到呢只歌冇人唔識，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笑笑风声吹入暴雨中， 人海里漂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美句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终愿里梦恨满空，守红尘多作弄，难半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与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美句路上煎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终愿里梦恨满空，守红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寒夜里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别后路上珍重。相思风雨中啊， 好多回忆啊！因为我记得呢首歌咧，我系同我爸爸第一次一起合唱，就系唱呢首歌啊！ 好细细个嘅时候， 好细个嘅时候，咁同埋咧唱呢首歌系学生时咯，因为我记得嗰时咧，萧萧风声凄泣咧，我系读过凄泣噶，系唱嘅时候，咁就我记得呢首歌可以学到个生字系凄泣啦。 哦，系，即系其实咧，学语言，学即系譬如学中文、学英文都好啦。啊，尤其是学英文， 唱歌， 唱歌真系冇得顶，系，因为好简单啫。如果啲老师如果一早知道呢条桥咧，全部啊，如果你俾我做教育部长咧，就全部要唱歌学英文，唱歌学中文， 唱歌 学国语，系唱歌真系噶， 系啊，唱歌 系啊，即系而家历史大部分嗰啲年青人咧，啊，你问啊 Benson 啊，全部佢识好多噶，我嗰啲仔都好叻噶，因为打机。 是啊， 是不是啊， 打机打机学好多的。 好多。 学历 史啊，同埋。 历史先犀利啊，好犀利嗰啲好多朝代嗰啲，哇啲人物全部有晒。咩三国演义三国志嗰啲呢，全部喺机嗰度有。咁当然我哋嗰代，我想 Band 都会啊，武侠小说。 冇錯， 哇！看真係讀唔少啦、啊，讀金融嗰啲全部咧、 啊，一路係咁喺，係即係瞓覺之前一路係咁睇嘅。 係啦、啊，係咁啊，以為即係喺會考嘅時候寫咗鄭少秋落去啊，因為佢演咗金融嘅大部分嘅男主角嘅嘛。咁啊，即係唱歌係一個很好好嘅、嗯。我問心，我講真嘅，我大部分即係、就是、我少年時代，尤其是青年時代，因為我少年時代啲英文成日都唔讀書嘅，考試都好渣下嘅。唱咗英文歌之後咧，就開始進步。嗯、全部大部分都係後來學嘅、嗯，都係唱歌先學到，尤其是英文歌啊，英文歌以前我哋。英文好即係冇乜所謂啦，係咁樣噶 嘛。因為啲文法都學埋噶嘛。 係啊，梗係啦，係啦，即係九成啱噶嘛，係啊，全部都啱噶嘛。咁同埋啲字啊，即係學到如果有啲寫詞好優美嗰啲、嗯，好似即係詩人一般嘅 Don McLean 啊嗰啲啦。哇！你學咗一隻 Vincent。 咁 咧，你就由头到尾咧，哇！以为读咗一篇好靓嘅诗篇，学咗好多新字，学咗好多优美嘅景象，就话咁样啊，原来咁都得嘅，原来咁叻。相思风雨中就冇啦，阿佩奇冇啦，即系忧愁咁又要分离啊，愁眉苦脸咁啦，系咪？唱歌就 OK 嘅。诶，跟住落嚟，我哋真系要整一只。倾国倾城嘅歌，哇，几犀利啊！又系好似电影嚟嘅，好似小说嚟嘅。倾城咧，其实真系啊，都拍过嘅。不过嗰当然啊，未必系个歌词内容一样啊。女仔唱嘅，许美静噶嘛。 系啊。 不过今日男仔得唔得啊？调翻转啊嘛，我哋男仔唱女仔，女仔唱男仔。 系啊，我哋今日就试下咁样。 诶，咁啊，既然你答口就真系你啦。 系啊，好啊。 李国伟，Benson。许美静的歌叫做《倾城》，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问我至凄冷的心宵，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很劲，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问我至凄冷的心笑，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很劲，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停留欲语到了阵营，来营造这绝世的风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湾区是国家经济发展活力最为强劲的地区之一。去年大湾区人口已经达到8600万，经济总量超过1.9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在九加二城市群协同发展下，大湾区的前景光明，机遇处处。李家超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论坛视像致辞时说，中央今年八月发布的河套规划，打造河套合作区为世界级创新平台，成为带动周边城市创科发展的引擎。他有信心深港两地将善用合作区一河两岸下一区两园的优势，全力推进发展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愿景，让大湾区成为汇聚全球创新专才、年轻企业家的人才高地。渔护署表示，在近日恒常网上巡查中，发现有网店刊登怀疑出售狗肉的广告贴文，已即时展开调查有关网店的活动和贴文，搜集证据，并联络警方一同跟进。署方说，如果证明属实，会向相关人士提出检控。警方回复查询时说，接获相关部门转介，正了解事件。首届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半马拉松今早举行，是大桥通车5年以来首个长跑比赛，吸引大约8000人参加。有市民形容风景优美，体验不错。挑战赛本地第一名冲线的香港长跑运动员纪嘉文说，大会在时间上安排得太早，未如理想，赛道也都有待改善。大会话赛事有17人需要接受治疗，3人因为轻微热衰竭、中暑和扭伤需要送院。又话将评估整体安排，研究优化空间，包括考虑开放更多组别赛事，或者让更多人参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表示，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就釋放人質問題達成協議充滿信心，指達成協議面臨的挑戰非常細，主要是實際操作和後勤問題。華盛頓郵報較早時引述知情人士報導，以色列、美國和哈馬斯達成臨時協議，哈馬斯將釋放被扣為人質的幾十個婦女和兒童，換取以軍暫時停火5日，以及容許大量人道主義援助進入加沙。不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美國白宮都否認達成協議。加沙衛生官員表示，31個早產嬰兒已經全數由希法醫院撤離，將被轉移到埃及，陪同他們的包括3個醫生和2個護士。世衛較早前指，目前仍然有291個病人和25個醫護人員在希法醫院，正計劃立即疏散剩餘的患者和工作人員，敦促立即停火。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 far across the distance in 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Kare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大家都很熟悉的铁达尼主题曲。今天我们更加多谢的就是带队来的、虽然他屡次讲话我识唱歌也都很少唱，始终有第一次的，最重要一个字就可以，一个情字，只有情永在，唱乜都有感觉嘅，同埋 Pinky 合唱。 世间事不知怎分对错， 懒得问姻缘怎分开。 一切也浮云， 只有情永在 心中嘅一份爱，再不问问一声应否去爱， 爱海内一切也应该， 也不怕消失去， 不会难替代， 风声里都找到爱，未怕分开，纵使分开，亦都知美梦仍会在， 何必感慨，谁会意外，此心不变迁可曾改， 再不用口中天天说爱， 懒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暂别离， 不会成障碍，清风里都找到爱， 千山里都找到爱。 情意若何， 有朝会暂别离， 不会成障碍，清风里都找到爱，啊啊啊啊啊，千山里都找到。 有缘有情，一个喺马来西亚，本来喺天涯海角，嚟到香港，有缘的话就会撞到，偶然喺路上面碰到，唔知讲咩好，不如唱歌。Karen 来自马来西亚，阿 Ben 天国一方。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们真的在路上面遇到，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讲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那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你一刹那我是想念你。 谁令我能情深一天，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牵挂，重拾我言瞬间美梦，让 其实咩先系真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种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放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事慕只因此，一切眼泪私应都系童言。 谁令我能静心一片，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牵挂，重拾往年纯洁美梦，让我心灵重得安慰，让我安躺于 彩嘅版本，二千靓歌嘅特别版，多谢 Karen、龚柯韵同埋独白嘅李友毅。我哋唔系天各一方啊，我哋而家共聚一堂，系二千靓歌再重聚。 嗯， 有一首歌你哋可以大家一齐合唱， yeah. 因为你哋都有同样一个 信仰。 阿 Ben。由你介绍下呢只歌咧， 呢首歌叫做《谁曾应许》。 我哋今日有李友毅、Benson、Benson Lee、Pinky 同埋 Karen。 谁曾应许一生不撇下我，每段窄路。谁陪我去走过？谁还领我于清幽恬静处痛卧？风烛人为比海沙更多。谁曾应许天天呵护着我？昼夜倦游。连头发也数过，谁还以爱驱走心里惧怕怯懦？那句路途卷冻着树木， 因你是我主，我被勒索，我盾牌和诗歌，你是我的高台。随时帮助，来吧有信心，赞颂我高歌，你永在我心窝，为你有永生江河，除你以外不依靠别个。 曾应许一生不撇下我，每段窄路谁陪我去走过？谁还领我于青草恬静处躺卧？风烛人为比海沙更多。谁曾应许？着我，昼夜倦游，连头发也数过。谁还以爱驱走心里惧怕怯懦？ 主，我被勒索，我盾牌或是歌，你是我的高台，我随时帮助，哪怕用信心赞颂和高歌，你永在我生活，为你有永生江河，随你以爱，不依靠别个，因你是我主，我被勒索，我盾牌我是歌，你是我的高台，我随时帮助，哪怕用信心赞颂我高歌，你永在我生活，为你有永生江河，除你以外不依靠别个。 我究竟算什么？神你竟这般顾念我。 今日四位嘉宾加上丁氏。瑞陈英许，多谢咁多位做咗我哋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多谢李有毅、李国伟、罗佩奇同埋龚柯云、严天时同埋建国。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睡了不会别去远同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当然更加多谢心机旁边的所有朋友，每一个星期日的晚上九点钟至到十二点，一共三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今晚会瞓得好甜好腍，希望大家亦都有一个 sweet sweet dream 甜蜜的美梦，希望大家不要走住，我们仲有节目的。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同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